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课的第二个对话 Section B。 首先有请我们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is English class again. I'm flattered to be here once again. 非常欢迎您来光临我们的这个英语大课堂。您给我们讲完这节课呀，大家确实是意犹未尽， 所以今天我再接着给大家讲 Section B 这一部分。 实际上因为时间关系啊，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多多的展开讲，但是呢我知道可能这个舞台实在是太小了，有很多需要讲的东西还没有讲到。 确实是时间有限。 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的英语学习者，尤其是自学英语的学习者，实际上呢在课下呢应该多这个复习，多预习，多把课文和您感兴趣的相关内容给它展开，来丰富自己的知识面。 确实是这样。 没错。好，我们来看 Section B,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8页，我们先来看单词。 Eden。 Eden。 Eternal, eternal, 这是永恒的意思。 永恒的，那么在英语中 ，eternal 表示永恒的。那么除了用这个形容词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everlasting, permanent。那么可能有的同学要问了，为什么我要提出它的同义词呢？其实我想引出的是一个写作的概念。在英语写作中呀，当我们表达同样的一个语义要反复多次表达时，我们不要总用一个词。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用了 eternal 表示永恒的，当第二次我们再想表示永恒的，换一个词 everlasting, 第三次表示永恒的，换一个词 permanent。 所以说这是英语写作的一种要求，让你的文章永远处于新鲜感。 没错，要学会词的替换，实际上也能表现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一些新单词的一些灵活的运用。那实际上我们最记得熟的就是 forever love, right? Forever. Yeah, 很多的英文歌曲当中经常会表现出歌唱爱情的永恒。 对，爱情的永恒啊，还有这个浪漫的色彩啊，这永远是西方人诗歌的一个主题。 forever love, eternal. 那接下来这个词呢就比较麻烦了，孤独，寂寞。 Lonely, 这个形容词呀，大家注意，其实以前呢你们还学过另外一个形容词 alone, 也表示独自一人，但是这两个形容词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今天学到的 lonely 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表示寂寞的，孤独的，它非常具有感情色彩，而我们学过的 alone 只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它没有情感色彩，只表示独自一人，所以有时我们说 he is alone,这句话就没有情感色彩，他独自一人。He feels lonely, 他感到很孤独，具有了情感色彩。 好，接下来一个词，肋骨。 Rib, R-A-B。 好，下一个词。 Asleep, 这是睡着了的意思。 哎，睡着了。大家你们会发现 sleep 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的前缀 asleep。这个形容词呀，大家很熟。睡着了，睡着的形容词。但是呢，今天我想提到的呢，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地方。Asleep, 首先大家要记好，在英语中被称作表语形容词。什么叫表语形容词呢？ Asleep 这种表语形容词，它只能做表语，不能做定语。我们说 Mary 睡着了， Mary has fallen asleep。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睡熟的 Mary? 绝对不可以的，是吧？所以像这样的表语形容词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学过的 alike, 相似的。 我记得我们上节课学过一个 half awake, 实际是半梦半醒或者是半睡半醒。 awake 也是一个表语形容词。 接下来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知识。 Knowledge。 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 from Francis Bacon, 是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了，知识就是力量。 吴老师实在是太有才了，不仅给我们讲这个英文，还给我们讲哲学呢。 Knowledge 这个词呀，大家都知道是知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知识是可数还是不可数的呢？如果它作为知识讲时是一个不可数名词，但是大家有没有接触过 a knowledge of?有的同学会说了，是一个知识吗？知识不是不可数的吗？ 大家注意 knowledge 一旦变作可数名词时，它表示的是了解，所以刚才我提到的 a knowledge of 表示对于某事的一种了解。我们都知道 knowledge 它应该来自于动词 know 知道，你知道的东西 know 加上后面一部分 ledge knowledge， 这就是你知道的东西，就是知识了。 嗯， knowledge 这个词大家要记住。好，接下来看另外一个词 Satan英国人呀把它读作 Satan， 美国人呢有时把它读作 Satan， 就是一种语言变体了。其实 Satan 都是对的。 嗯，好，下面一个词 Serpent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啊，毒蛇、 哦、毒蛇。 下面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词 Bite 咬了一口。 哇、wow, 这个 bite 它可以做名词讲吗？也 可 以 做名词讲， 也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作为动词用、哦、表示咬或者是咬了一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口什么什么东西、嗯、a biteful of F-U-L a biteful of 这个可够狠的。那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哈、啊，大家搓一顿是不是也可以用 bite 这个词？ 可以 用 get a bite、 嗯、往往加上 let's get a biteLet's go for a bite。 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肯定是已经饥肠辘辘了。 对了， 好，下面一个词赤裸裸的 Naked 接下来又有一个词 Ashamed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形容词，你最好标好羞耻的。大家你还会惊奇的发现呀，这个词的开头第一个字母还是 A，比较类似于它左边的这个词 asleep， 我们刚才讲到的。所以 ashamed 在英语中依然是一个表语形容词，只能用作表语而不能够用作定语。它的固定搭配模式呢往往是这样的， somebody is ashamed of something， be ashamed of something， 因为什么什么事情而感到羞耻。 嗯，这样一些固定的用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好，关于这篇课文呢，我们希望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其中的主要词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ke 这个词 M-A-K-E， 它的过去式呢就是 made， 是不是吴老师？ 对的， make 大家都知道呀， make 作为动词是表示的是制造或者是创造，当然在本科中呢它是指创造的概念。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呢是这个词的特殊用法。我们都知道啊，由什么什么组成，由什么什么构成，如果使用 make 这个动词时呢要用被动语态了， be made up of， 由什么什么组成。当然除此之外， make 我们依然可以表示用什么什么材料做成， be made of，能够看出原材料 ，be made from， 不能够看出原材料。好了，除此之外，其实在英语中 make 它还有很多特殊的用法。比如说 make， 我们经常说呀，它的宾语补足语要用不带 to 的不定式做，所以说使某人做某事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用不带 to 的不定式来做。 嗯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学到 make a trip。就是完成了一次旅行的意思。 像这个英美人有时挂在口头的很口语化的说法 make it， 我能行、嗯、I can make it， 我能行，我能成功。 嗯，也希望大家多经常的和自己说这句话 I can make it。 好，另外一个表达第二行大家看到 live in peace with all the animals， live in peace with somebody。 那吴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是不是可以翻译成与什么什么和平共处呢？ 对的，Live in peace with somebody 或者是 something， 与某人或者是与某物和谐相处。我们现在都知道嘛，要倡导这个回归自然，要保护环境，所以说呢我们人类还是要和生物植物和平相处。 嗯，与我们的大自然和谐相处， Live in peace with the nature， 是不是这样？ 对， 在这一行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词、嗯、give。 哇、wow, 这个词太好了，给予。 给予 give， 大家都知道它的动词原型 give， 那么在本句中呢它使用了双宾语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所以往往在英语中呢两个宾语直接放在动词的后面，这叫做双宾语。像 give 这个词呢就是一个可以接双宾语的动词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但是往往双宾语呢可以用介词 to 来转化，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某物给某人。但是大家注意啊，在英语中双宾语的转化也未必总是用介词 to， 比如说 buy 给某人买某物， buy somebody something， 我们就要转化为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还有很多特殊的用法不是非常符合语法规范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provide 提供， provide somebody something， 提供某人某物，可是这种双宾语转化时呢就有所变化了，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者是 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嗯，吴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词呢都是英文当中最基本的一些语法，实际上我觉得英文里面最主要的也是最灵活的就是其中的这些动词了，掌握好这些动词实际上已经是掌握了一大部分英语了。好，接下来另外一个词介绍给大家， lonely， 我们在这个单词表当中见到过的 lonely， 它在做形容词，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提到过了，它是一个极具感情色彩的词，比如说啊，某人感到很寂寞， somebody feels lonely。 那么 lonely 它还可以变作名词，因为它是以 ly 结尾的形容词，所以去 y 变 i 再加 ness loneliness， 所以我们如果从名词的角度想要表述某人很孤独，要和介词 in 搭配使用， somebody is in loneliness。 somebody is in loneliness 表示某人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种孤独的状态。那另外一个词呢，我觉得吴老师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实际上英文当中像 make 还有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 take， 好多这些词它很短但是用法很灵活，是不是这样？ 对了，因为英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很多，那么同样的一个词搭配了不同的成分之后，它的含义又很多了。其实呢，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呀课后语法范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动词短语和短语动词。那么接下来呢，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看第四行 took，take 它是它的动词原型。这个词呀，在英语中有许许多多的短语动词和动词短语。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有点疑惑，什么叫短语动词？什么又叫动词短语？很简单，所谓的短语动词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动词的功能，用一种老百姓的大实话讲，一个动词加了一个副词，这就叫短语动词。因为这个动词嘛，无法完成自身含义的表达时需要借助一个副词。那么什么叫动词短语呢？动词加上名词再加一个介词，这就有了谓语、宾语和状语之分。那么我呢想锁定在 take 这个词给大家提示一下， take something 大家很熟悉，拿走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它的含义太多了。比如说我举几个大家最不常见的太熟悉的大家都很熟悉了，比如说 take after somebody表示从血缘关系上讲长得很像某人， take after somebody。 再比如说 take to 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时呢， take to somebody， take to something 表示喜欢某人喜欢某物，你看含义又变了。 哇，我想起吴老师有一句歌词啊，这一首歌的名字叫 take my breath away， 哎，把我的呼吸给带走了。 也就是说这个爱情就是爱到这个极致的时候你的一切都可以付出。 所以 take 这个词呢还是用法是相当灵活的，就像刚才吴老师所说的短语动词，动词短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英语当中的一个现象。 OK， asleep， 好像您刚才说这个 asleep 只能做这个 表 语是吧？ 对，表语。 所谓的表语就是在这个 be 动词后面出现的， 对， 这样一个 词，动词 be 之后出现的表语。 asleep 在这里就是做表语，它也是表示一种状态吗？ 对，它通常情况下可以和动词 fall 搭配使用， F-A-L-L fall asleep 表示进入熟睡的状态，而此时的 fall 也转成了半系动词来用。 那它和 he was sleeping 它正在熟睡当中 还是有区别的。这个 he was sleeping 表示睡觉的一种这个动作，现在进行时嘛，正在睡，而 fall asleep 它表示的一种睡着的状态。 实际上这些细微的差别呢也是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意